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郁可唯，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中市今天中午开始风雨变大，大甲区中山路二段899号前电线掉落，一名男骑士骑机车经过，疑似受到电击，当场没有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同时通知台电人员到场紧急停电。美中贸易战加剧，科技大厂 Google 封杀了中国通讯大厂华为情况下，美中关系紧绷。美国军方再度对外宣布，飞弹驱逐舰普瑞布尔号昨天开进南海中沙群岛的黄岩岛12海里范围内。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透露，飞弹驱逐舰普瑞布尔号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开进了中国实际控制的中沙群岛黄岩岛12海里范围内。多斯强调，就是要挑战过度的海事声索，保护国际法规定的水道航行权。这是本月6号两艘飞弹驱逐舰中云号以及普瑞布尔号驶进南海南沙群岛赤瓜礁以及南薰礁12海里范围内，美国军方再度对外公布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之后几次强调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但是今天却有消息，高雄市政府打算裁撤毒品防治局，最快9月提出组织编制修正。韩国瑜今天受访时说，还在评估如果成立科技资讯局，市府组织编制的员额已经满了，科技局太重要，还要思考员额如何调整。联合报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长柯文哲超越蓝绿，高雄市长韩国瑜声势下滑。韩国瑜今天回应，这很正常，只要国民党不团结，柯文哲民调一定往上。柯文哲还比喻，只要国民党拉肚子，柯P身体就会越来越强壮。韩国瑜说，民调高要警惕，民调低要努力，民调起起伏伏反映了人民心声，所以国民党必须团结。反过来看，民进党只要内讧内斗越来越厉害，柯P也一定越来越强，这是必然。韩国瑜分析，自己民调下降的原因很多，不是单一因素。在打骂中长大的孩子容易畏首畏尾，在爸妈过度娇宠长大的孩子容易自大。像我这样一路在抹黑之下长大的政治人物，需要的是信心。柯文哲回应，超郭赶韩是统计误差，民调看看就好，你还真的相信哦？那个都可以做的，不要理他。柯文哲还说，第一任期冲击他的民调持续低迷，他都熬过去了，就是坚持咬紧牙关。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到云林县政府拜会，县长张立善送了布袋戏偶素还真给郭台铭。他说，素还真算是正义化身，希望郭台铭能把台湾云林县治理好。郭台铭说，他很高兴接下这个重担。媒体询问素还真还是史艳文厉害，郭台铭回应，重点是要选正职的。云林县政府向郭台铭简报了农工商问题，希望能借由郭台铭协助调整云林县的结构。郭台铭说，他会以云林县为试点，就从云林出发，今天下午开始由团队和县府对接，希望一个月后能与云林县政府签约合作。他还勉励县府团队勇敢认识，有过我来担，有功你们抢。还提到，如果我当选总统，明年520就职周年，我等不及了，今天这个日子就是上帝的安排，明年520要来云林县政府验收成果。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4点，来到10398点，成交金额106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8点，来到2131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0.29点，最新价位205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7点，28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2点，跌幅1.58%，成为8857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166点，来到27780点。新加坡今天国定假日补假，股市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南投县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2点15分，豪雨通报。锋面通过，全台各地及澎湖、金门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基隆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是真的年代，不是真的声音。余佩珍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真真》，第二波主打《阿波罗十一号》，雅神音乐。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罗志祥《No Joke》，第四名高尔宣《Without You》，第三名郁可唯《记恨》。第二名 FIR 如果你说爱我，第一名梁静茹我好吗。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廖文强。 我还敢爱怎么会不敢喝，敢活的怎么会害怕失去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啦啦啦啦 ，Oh baby， また君のせいで。バナナナ ，Oh baby， 優しくしないで。ラララララ ，Oh baby。 欲しがる君はまるでミニオン。 가나요잣대올해원앤아밀리언이더맥힌이신학대이요마빈예요나가서 Let's get it on 22 carat 긴너바나나올해니까가래바니별이사바나마을도잖아의마지와을도니코주의때기나올해와아토키너프로파리옆에파리이쯤어서나간지그래브니가라오게요이만한지그라스니오사키가너곁대를깨러가너와도와치가그너헛대를 쏟다쏟다시차와야맞다맞다시스가나더커 I know what you like, I know what you need 느끼시메르달아나와비타리힘이떠나나봐그래잣대모이난난데술루야난난난나 oh baby 마타키미노세이베난난난나 oh baby 유사시그시나이게난난난나 oh baby Banana, banana, banana, 来自于 Cream。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Hello, everyone. 周りのシャツでも羽織ってるかのような感覚自分でどこまでもプールの底へ立つそれまで3分間無呼吸どの旅へ出か得意なフラウ水中向かう溺れる前にボーダーラインまで 手を伸ばせこの手を掴んで反射して光る水面が呼んでる、oh、でもここにいる方が I feel good 浮かんで消える泡のようにいつも繰り返し嘆いて言葉しぐさ But I'll be rooting 君と並んでるかも Can we go 絡まったまま抜け出せる無限の浮き沈み Oh oh oh どうかこのままでいいぞ重なったのは偶然じゃなくて 呼び込んでみてまた言葉選んでく指くわいてみてでも変われない雪抜けの女性どこで何をしてても心ここにあらずの状態ですダボロンオッタシーどうしても昨日楽屋までてさうだうだして動けないサンデー、hey、諦めきれないけど憂鬱さ先のイエローそれでも鳴り響くコンタン3、2、1 Here we go 絡まったまま抜け出せる無限の浮き沈み Oh, oh, oh, どうかこのままでいいぞ重なったのは偶然じゃなくて夢の夢心地 实在是不知道他这个名字要怎么念 S I R U P C Syrup Syrup 这首歌曲叫做普我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了来了来了我们要来帮全天下的忙、 Whoa! 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大家一起帮忙你的忙吗 哈鲁哟 那你 我需要大家的帮忙真的 怎么了 飞碟联播网在台东是听得到吧对吧 91.3 对吧 嗯 请问台东的朋友们、 嗯、 台东长滨乡的朋友们博朗大道附近的朋友们从台北要怎么去那边会比较快呢 你要去博朗大道、哦、 对啊然后还有那附近有没有推荐的民宿呢 离博朗大道近的。 你要去博朗大道哦？ 就是有一场活动请我去博朗大道，然后可是 会不会推荐你带一个睡袋跟帐篷？ 哎呦， 在博朗大道旁扎营呢？ 哎呦， 那你可以扎营吗？ 我不知道哎、欸，所以我需要在地人推荐，因为一开始我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其实资讯都还很少、嗯，我到底要做什么，其实都不太知道。 嗯， 对，然后交通什么全部 都反正就是心越慢就对了啦。 心越慢是什么？ 金城武不是在那个博朗大道拍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所有的交通时速要自理。然后我一开始原本 交通时速， 对，一开始我本来因为我一开始我只知道是在一个台东的活动，然后我就想说可能像我们上次去那一场演唱会、就是嗯、然后在台东市嘛、 嗯、 所以可能搭飞机，对对对，然后旁边就有夜市什么，就是也有很多旅店或什么、嗯、就都很 OK。 可是后来我一看到博朗到长冰箱，然后点那个地图看一下，哦，离台东市好远哦，好远，我坐飞机这条路应该是不行吧。 好，博朗大道附近有推荐的民宿以及交通怎样比较方便呢？极品下流少女，这首歌曲叫做《不收敛的我》。有人想跟你确认究竟是博朗大道还是金刚大道，因为他说如果你说长滨的话应该是 金刚大道， 所以你是要问如何便利的抵达金刚大道， 还有我 金刚大道附近可以住在哪。然后很多人推荐这个方式呢，我帮这个男主持人来回应一下。 嗯， 开车啊。 要去哪里开？ 开下去啊！ 我又没车。你说租车，然后从台北开下去、啊 他们都说台东开车最方便。哎，有没有车？ 还是我要去？还是我去台东，然后租车？这样子吗？ 这样子吗？各位，各位，各位是这样吗？ 哦，这样怎么发展观光啦？大众运输系统这么不便利，你要怎么发展观光啦？ 欢迎各位去过金刚大道人。然后我觉得重点是住宿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住宿还要决定你事后的交通来回移动的。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那个地图现在看起来那边就是很偏僻、嗯、然后我想说在那边叫车，可能因为可能那边都是叫计程车车行吧，他可能会觉得、 哦、搞不好还是寒假的、哦、会不会， 然后他可能觉得太远了或是太晚了，就是他们宁愿不想转这一趟。那这样我要怎么样移动回我住宿的地方呢？晚上在金刚大道大家看星星听音乐很开心，但是主持人没办法回家怎么办？ 哎、欸，跟在场的听音乐的大家就是当 谁愿、哦、意借宿一晚呢？ 车我一下可以吗？车我一下 好像只能这样啊。 但已经有人说那个长滨很多民宿很漂亮 啊哈、uh-huh. 你阳光不居，怎么听起来好像就是早上被太阳晒醒的地方。 这边有个帮帮忙，是常慧的帮帮忙，他说可以帮我跟台南的张智霖说结婚2周年快乐吗？交通自理，那请问你是大概什么时候要去啊？ 下个月初啊。 所以现在如果订票那些都还来得及？ 可能来不及，我就是要站过去。对啊，因为他到前几天才告诉我这是确定的事情。我现在对于拿不拿到钱也感到有点担心啊。 他们是 The Fur 这首 We Can Dance， 我觉得可见就是可能去过金刚大道的人，就是要么去的真的是家族朋友旅游，真的开车， 嗯， 所以提供一个哦，我曾经怎么交通怎么转去过的人非常非常少， 嗯， 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就大部分都还是说你要么就坐到花莲，坐到台东， 坐到玉里火车站，然后租车开过去。 可是你这么久没开了，我每次对于你的开车很担心，不知道为什么。 我吗？ 嗯， 你说我这么久没开，是从纽西兰到现在就是又隔了 4个月，而且纽西兰那么， 你说大家这么 peace， 而且虽然说好，台东跟花莲路可能也是蛮大的，可是我以前我记得那时候去，有时候就我遇到那种大货车、 嗯、 或者是砂石车，我就会比较怕一点这样子。 嗯。咱兜的甘蔗大枝甲 crispy， 布料煞脆，袂予你嘴焦。阮的甘蔗上甜 ，My mama proud of me， 我真甘蔗认真罕见。阮妈妈台湾人，看无啥有 A B C， 不要紧，我翻译给他听。哦，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我妹仔，咱兜阿娘阿咧花，咿咿啊啊，佮想要食奶奶，袂等你。穿了不穿甲几岁？一个人要大汉，才不止三个月。我的妈妈，你要来一支甘蔗吗？妈妈，我是快乐的甘蔗妹。 第一个小时的竞选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也有问题想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帮忙吗？欢迎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的 UP 上。想要得到的得不到的开心啊，小时候不知道时间宝贵的往外跑，以后才知道回家的机会少，我以前在家金刚，家现在在都市里进哦啊，抬头看同一颗月亮，是你告诉我那叫月亮，你原本多漂亮，经过了这些年你还是一样的很漂亮。哦妈妈呀妈妈，变得蛮快白了你头发，来放个一天的假，一起啃一些甘蔗。被安装对你讲出心来话，擦干我妹呀，咱到阿娘阿咧话，咿咿啊啊，可想要吃奶奶，别等你大汉，可能搁爱等几个月。后煞袂记你我穿了不穿甲几岁，一个人要大汉，才不止三个月。我的妈妈，你要来一支甘蔗吗？妈妈。 在 Call Me Maybe 中找到爱，在 I Really Like You 中学会爱。现在国民甜心卡莉蕾要为你奉献爱。两座格莱美奖提名，全球数位串流量突破10亿次。累积4年创作能量，回归乐坛力作，最新专辑《奉献爱》，请听环球国民甜心卡莉蕾《Now That I Found You》。 Now that I've found you.

なんです涙が出て今日も困ってます感傷的なスタイルは似合わないはずなんだ考えたっていないのに君は絶対にいないのにおかしいなはりかんでしまった夏を見逃さずになんだはりかんでしまった秋は見逃してしまった Indigo La End 这首歌曲中文翻什么、啊、是不是羞涩的夏天我有点忘记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这个小时在进行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想要来帮帮大家的忙经过了半小时的研究过后男主持人发现哦，不得不开车了要重新拿起自己的方向盘、 嗯嗯哦、真的是不得不开车 君とのラブストーリーそれは予想通りいざ始まれば一人芝居だずっとそばにいたって結局ただの観客だ感情のない I'm sorry それはいつも通り慣れてしまえば悪くはないけど君とのロマンスは人生から続きはしないことを知ったもっと誓う設定でもっと違う関係で出会える世界線選べたらよかったもっと違う性格でもっと違う価値観で愛を伝えられたらいいねそう願っても無駄だからグッバイ君の運命の人は僕じゃない辛いけど Official Hike Dizumu 这首歌曲叫做 Pretender 有人在帮帮忙说有没有正版就是收费的线上平台可以让我看很多韩剧的、嗯、我有了 Netflix、嗯、我有了爱奇艺、嗯、可是还有很多韩剧可能这两个没有到底哪边有最多的韩剧呢 不是 KKTV 吗 对我日韩印象中好像 也是就是 KKTV 跟 Line TV 嘛对不对 嗯 Line TV 是不是有改名啊 好像印象日韩比较强是 KKTV 嗯韩剧的 Kimisu 那个最新的你没有看哦他的私生活 那是让我看 一集就弃追啊 哈 没办法啊 無理 那浮夸的演技我阿斗 火之歌是不是真的完结篇了？ 啊，对啊， 大家都抢看完了，是不是？ 在前几集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愤怒了。虽然我不太理解大家愤怒的点了， 是可以猜得到结局吗？ 我没有看最后啊，我还不知道。哦、对， 是在愤怒有星巴克出现吗？ 星巴克， 对啊， 星巴克。 他们那个桌子上面有一杯星巴克，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哎、欸。 他们就说你是点焦糖玛奇朵，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 这很好笑哎、欸。 我查一下。 因为虽然我没有看《冰与火之歌》，可是因为这一部剧真的太红了，所以就是不管是我朋友的脸书或者我朋友的限动，你可以看得出就是我、哦、追很紧，就是你知道一定要同步看到那种最后一集，跟之前那个《复仇者联盟4》要抢先看到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 讲星巴克咖啡不算暴雷吧？那就是一个道具， 那就是一个好笑的东西啊！看一下，这个是星巴克。吗？ 我记得有人给他放大，好像是一杯星巴克，没错。所以就是，所以他，我看到新闻说那一阵子很多的网友就是开始恶搞，就是《冰与火之歌》里面就是会出现很多星巴克店家，就是一直把那个女神的脸弄在场景里，这样。 天哪 ，Tanarius Targaryen 居然喜欢喝这个驾驭龙的女人。别再成了收拾行李，赶快踏上末班车，都是情我照着，新手包可以丢了，等你开好房间就要去我家入一起、oh, play one play one one， 在每个漫漫长夜都不孤单， play one play one one， 就确定永远和你绑定不分开，陪我陪我玩啊，陪我陪我玩啊，陪我陪我玩啊，陪我陪我玩啊，陪我陪我玩啊，陪我陪我玩啊，陪我陪我玩啊， oh yeah。 宇宙人的陪我玩，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中的下午中 下午两点到四点钟陪我们玩。不过身为就是《冰与火之歌》的美术指导，他有出来严正否认， 他说那个不是新 版，那个不是， 那那个是道具。 如果他承认的话，他这工作以后还要做吗？ 啊，我心里都想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星巴克投入了非常多的预算到？哦， 这个有澄清了，就星巴克投入零预算，完全没有投入任何预算，他就是完全就是赚到。 这个赚很大、欸， 因为有算，因为其实这部戏的最后一季有跟很多的品牌合作， 可是他那个时代要怎么合作那些品牌啊？ 所以这些品牌合作都只是就是出资而已，就可以彼此拉抬，其实都在里面都完全没有露出啊，不可能有露出的， 所以是最后只是会有跑那些 感谢的名单，对啊，就只是那样而已啊。然后有人说，如果你至少要自如的话，你少说就是$100,000是跑不掉的，为了那一秒钟。 会不会星巴克的头就主管的头，然后看到这一幕就很兴奋的拍下来，然后放限动，然后会加一些那个答案，就哇哇哇，就是很开心耶。Sharon 帮帮忙，马克，你之前有说你要看一本书叫做戒掉糖脂的书，请问你看完了吗？想知道目前为止感觉有没有效呢？ 我目前看了1/5，然后它没有帮助我完全的不碰糖分、但是它的确在我脑海中有植入一点点印象、会让我每次在要吃糖的时候会尽量的不要，但基本上就是这不是这本书要达到的效果。这本书要达到的效果不是减糖， 是无糖， 我要你完全的戒掉，很凶，这本书非常凶。然后你戒糖你减糖没有，那些都还在伤害你的身体，你要做全部做到。 所以 我目前可能才看到1/5-1/6，要全部看完以后吧，就是因为他这么凶，所以有点你知道是多少是有效的。 还要前提是你旁边没有一些损友一直在烦你，像那一天他明明就说他看了那一个书，他已经有点感受到糖的邪恶力量，他不太喜欢了。可是他旁边就有两名女性就说，可是啊，那个奶昔真的很好喝哎，啊你点一杯嘛，我不要啊，糖不好。可你看你点一杯啊，啊我喝两口，他也喝两口，那你也只剩两口，那你没有摄取到那么多的糖哦。 你就是那个邪恶力量，还敢讲？就你啊！ 他就点了香草奶昔。 阳光灿烂耀眼，但是我的心却留在去年的冬天。接近时的喜悦，排队后的气味，你的唇印仿佛一直还留在北原。关了灯的房间，回忆无情的出现，原来我的心还留在去年的冬天。Just let it go, don't say anymore. 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与浪漫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帮帮忙，请问各位，你有在使用媒体刀吗？有没有推荐的媒体刀呢？ 媒体刀就是除毛的吗？ 嗯 啊。 有人问，请问新店女婿，你有去逛过新店的宜世宜家了吗？ 还没。宜世宜家新店店。这也要愤怒，也太易怒了吧。龙女， 龙女有易怒哦， 龙女还蛮易怒的，很恐怖耶。 跟浩克比呢？ 我觉得差不多耶。 Burn it all。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宵夜，爱与不爱还是存在，但是现在不期待。眼泪早已擦干，放下所有的遗憾，就让所有的美好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Just let it go, don't say it。Just let it go, don't ask for more. 所有的倔强与浪漫都留在去年的冬天。 马宋佩，马念先再加上了宋楚龄的《去年冬天》。 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

必输尽。Butterfly。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Better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待会下个小时呢，我们要生火灭火了。 怎样？最近有什么想买的吗？ 我刚原本想要公开讲这件事情，但我想想，我还是私底下问你好了。那这一段不就是废话吗？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昨天看到一张照片，然后就反正就是某个艺人分享那张照片、嗯，然后其实只是在分享他的居家生活。嗯、可是我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个更吸睛的东西在照片的正前方、嗯、视线中央。可是我就是一直在偷瞄角落的那个器材，嗯、我就觉得那个器材拍得很好，就是很虽然他在后面，然后又没有很明显，可是整个形体很完整，就是我会一直很在意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结果就在他下面那个照片下面就厂商回文，他说，比如说欧马克，想不到欧马克没有在用我们家的东西耶，真的很开心，好棒哦！ 到底是什么啊？ 然后欧马克就回了，就说哦，我很喜欢，我真的就是很喜欢你们家的东西，比如说假设我们常聊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好了，我都已经有两台了，欧马克你有两台了，那你要不要试试我们最新出的这个看看？然后就是最新的这个我们有什么什么功，他没有讲，他说最新的这个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更棒，就更快更好、哦。然后欧马克就回说真的，那你丢链接我看看，这样就是很简单一来一往。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 好最自然的置入。 如果它是一个置入的话，那个真的是 聪明 number one 100分哦，很厉害哦。都不放手，接受另一个青睐，不应该又想活该，不曾快乐怎舍得为他悲哀，才看不到我在你身边发呆，在你的面前像个乞丐，我为你许下说着等等的水这就是病态，感性的回忆。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拨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麟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麟。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封面雨带往南移动，午后降雨区域扩展到中部地区。台中市降下了大雷雨，不仅不少地方淹水，桥梁也暂时封闭。刚刚最新情况，环河路水淹极凶，至少10到16人等待救援，消防单位已经出动橡皮艇。中山高、台中南屯交流道南向入口涵洞目前积水封闭。南投县雨势也如同台风来袭，台21线埔里大坪顶路段边坡土石倾泻而下，路面像是暴涨的溪流一般，双向交通中断。台14线中潭公路甘霖隧道往埔里方向积水相当深，目前单线双向通车。台14线埔里南村到爱兰路段严重积水，影响行车。另外，台铁吉吉线吉吉到水里间26.8公里处路数倾倒，吉吉线只能行驶到浊水站折返。中央气象局刚刚也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地点包括了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和高雄市，时间到3:45。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劳基法第17-1、63-1条文修正草案，规范要派单位不能在面试劳工之后再把要用的人挂在另一个派遣公司，也就是转挂派遣劳工，规避雇主责任。此外，派遣劳工要是遇到职业灾害，要派单位与派遣公司必须一起连带负起派遣劳工的职灾补偿责任。劳动部指出，派遣业界常见的转挂样态现在入法禁止，倘若要派单位违法，除了依法最高罚款45万，派遣劳工也可以要求要派单位直接雇用，要派单位不得拒绝。当派遣劳工成为要派单位正式职员之后，违法接受转挂的派遣事业单位仍然应该依法给付资遣费或者是退休金给派遣劳工，违反者可罚30万到150万。如果企业解雇或降职派遣劳工，除了不利对待无效，最高可罚45万。行政院通过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明定参选人得向法院申请紧急限制刊播令，禁登不实选举广告，法院也得在3天内裁定。这项修正草案不仅司法院和女法官协会反对，中华民国法官协会今天也发表名为《公卿辨事主，法官不可能的任务》4点声明，认为修法存在重大宪政争议，应该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该由行政权负责选举广告讯息、媒体报道的规范监督，还有裁罚措施，再由司法权审查措施合法性才对。声明提到，监管不实选举广告，确保选举公正，属于行政权的核心任务。选务机关不但责无旁贷，而且最为适任，更没有非先给法官处理不可的必要性。其次，选举法庭岂可公卿辨事主，破坏权力分立？法院应该秉持中立公正立场解决纷争，不是制造纷争。选务机关岂可推诿卸责，把选举法庭推到第一线的政治风暴中心，代替选务机关监督不实选举广告，突然制造政治纷争，严重破坏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原则。再者，法官3天内判断选举广告真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从以前的总统大选、319枪击案、高雄市长选举的走路工，都是纷扰甚久，难以平息。第一审法院的独任法官，或者是第二审的合议庭，既无兵也无枪更无弹，竟然要求短短3天内把选举广告的真实性查个水落石出，法官又不是汤姆克鲁斯，这样的裁判又岂能服众？法官协会郑重呼吁有关机关审慎思考，重新检讨选罢法草案内容的妥适性，立法机关也该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尤其应该充分尊重诉讼主管机关司法院的意见，各界充分讨论和达成共识之前，实在不该轻率通过行政院版的草案。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51点，成为2130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0.08点，来到205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3点，28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8点，跌幅1.09%，89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1点，2778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4点，来到10398点，成交金额1060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在城市中心，景观动聚为要。在永和仁爱绿园道，

刷一波安安安安，大家安安。 嗨嗨嗨嗨嗨 ！Fiona 薛凯琪的52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520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单元是生活灭活大会。怎么了？最近又要买什么呢？怎么那么调皮呢？是不是工作压力很大，一直在 shopping 呢？以前呢，我一直就是大家都很爱在问那个冲牙机，然后我们说哎还好吧还好吧，然后就是那一天就遇到一个书画，他就说哎你有用过冲牙机吗？我说没有，他说相见恨晚。我说有那么夸张？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很认真就是刷牙然后用牙线的人，我用冲牙机冲出一堆东西来。 牙缝是有多大、 我不知道。他说不是，我们不可以开玩笑，你可以冲出，你就觉得那种食物恶心的味道，冲牙机把它冲了一干二净，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清新。我就心里想说天哪，为什么我生活中为什么到处充满了业务。 对啊， 相遇然后相爱，最后相信基因决定，决定我爱你，超级恶心，但我很确定每条神经都为你传递，但没来电是每个讯息场景都为你设计成你最最最最喜欢的罗曼蒂克。 竟然有人在为一个产品推不推荐，这个产品叫做手机散热器。 啊， 那 你是要嗯几次？ 因为有点我不知道从哪个面向切入。就首先我想说真的那么烫，你说要让他休息一下 哦，你可以直接不要玩手机。 但我想说不行啊，有时候你吃比如吃鸡，或是我就在打仗的时候，我就是不、 在玩电玩的时候 我就是不能停， 玩手游的时候， 然后就想说那边吹电风扇边打不行吗？ 哦，或是放个冰块在下面。 以前只有那个桌机的时候，不是要加些电扇， 对啊， 要让它散热、 啊。 我是没想过手机它也要加装一个散热器、哦。 笔电也有什么散热垫啊？那些我不知道实测真的是会不会降温呢、 可是呢，有人推荐一个方法，我觉得倒是蛮有道理的。如果你的手机真的很烫的话，你就把它放在瓷砖上，散热非常的快。 哦， 瓷砖冰冰凉凉，一下就散热了，不用买那个东西。 所以就是趴在地上玩， 就放在地上，哎，按，久了就肩颈都受伤。 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什么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哒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对对我对我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 火灭火，我人在高雄。高雄其实很少一直下雨，但是一遇到下雨又很烦。我该不该买一双雨靴呢？ 雨靴哦，这种事情哦， 我个人是觉得拿一双你根本不要的球鞋，它就是雨鞋了。 哈？哈？ 不就行了吗？它就淋雨什么，你都不会舍不得啊。 对啦，可是你穿鞋子然后脚湿湿的就不开心啊。我是觉得，与其哈，你想要买一双雨靴，你直接买一双夹脚拖，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又便宜，又不害怕雨水。 前提是你敢在那个泥泞当中啪嗒啪嗒啪嗒。 对对对对，高雄是怎样？产业道路呢？高雄没马路？ 有啦有啦。这个生火灭火呢？我的同志朋友准备要结婚了，请问如果请马克你来当婚礼主持人 ，O 不 OK？OK 啊，拿钱来就 OK，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我们都摊开来讲，拿钱来嘛。 能结婚我真是很开心，但一方面我真的觉得很烦。 怎样？ 我可能要包更多红包出去，你知道吗？ 还好啊。 很累，心很累，荷包很累。 还好啦。 我又不会回收。 祝福哎。你这样说，这种态度错了哦。你要想，我就是这么晚结婚，未来你们都要包更大包的给我。 Really？ 对啊。 卢广仲的《我爱你》，因为就是现在可能梅雨季来了，然后季节就一阵一阵的变化，就下雨就觉得很烦。除了刚刚要不要买雨鞋，有人说那个大雨骑车有骑车，但是身体不会湿的装备吗？到底一个完善的装备会是什么？哦，好像就是要穿 全套雨衣， 两就是上下半身分开的， 对啊， 然后还要扎进去， 对， 然后雨鞋这是好像要需要， 这个时候就需要了， 再把它套起来，全包，只有这个办法，或者是请假， 在家里面看着大雨，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 对呀、啊， 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爱情已经过了甜蜜期，多说也是无益。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一点小伤而已。你可以很放心，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兮兮。都怪我。 战绩，我恨我爱你，恨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恨我恨你。你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你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你有我数也数不尽你的心恋 的我恨我爱你。为什么最近那个除尘螨那个德国的牌子，就突然又一波热潮起来了？ 除尘螨的什么东西？ 就是之前强强 哦，你说吸那个你的床垫那种东西、哦、 床垫或沙发、啊、然后就专人到府就除给你看，然后给你看那个那些东西、嗯、或者是你真的是很有钱，那一台80000你可以给他买下去的、哦、但是我是不知道有谁体验完那个会想要买一台80000的机器，就是80000你想你可以请他来家里除几次 哦， 对啊 哦， 而且现在好多人在做那个、哦、就是身边有朋友就是刚开始投入这个市场，所以如果你 就是80000块算是他的投资成本，然后 应该算， 我就到处去，我可是除一次多少？2000、3000？ 哎、欸，好像很多像你第一次他到府，就你是不用钱的、欸 哦，第一次免费， 你就体验，他就是让你体验那个感觉，然后你觉得很舒服，你觉得很喜欢，以后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固定就找他来家里请。 那未来是多少？未来一次多少？2000？ 我是不知道一次多少钱。 因为你看，假设一次2000的话，一台80000，你需要除几次呢？你需要除几次？你要帮人家除几次才回本呢？是40次啊，是吧？是吧？是吧？ 是。 你要出动40次、欸，哎，这个投资有点不划算啊，大家。而且你要想，越来越多人投入这个市场，就代表我可以跟 A 用第一次免钱， 用 B 第一次免钱，用 C 第一次免钱，什么时候轮到回头客啊？这个投资不划算啊，大家。如果呢，你说就是你先要买一副 VR 眼镜，这个投资就划算了， 这就划算， 因为 VR 眼镜好像10000多块嘛，然后它现在是有在出租的，一个礼拜或10天要1000多块，你租个10次就回本嘞、 欸。我那什么时候要用那个眼镜？ 哦，有人想玩 VR 的时候。

会。 中岛美嘉的《爱してる》，我爱你。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生活一下，你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追踪一下我们的 IG。多一个人是一个人，多两个人是一双， 很需要。很需要每个人的按赞跟追踪， 完全停滞的状态。 是， 你可以搜寻玛丽的象牙塔欧马克 IG， 可以找 Marine Tower， 还有 Mark 底线 Orange。 小时是生活灭火大会，然后游园记得在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就是欧太太卡提亚呢就有在问说，那个洗刷子就是在大创卖了一个给小朋友玩的那种 小朋友玩的洗衣机， 对，其实它真的会动，真的有水，水在里面可以流，然后那个有人发现了可以拿来洗刷具，好不好用？ 对， 卡提亚真的就买了一台回家洗，就说哎，真的还蛮不错的这样子。我就很兴奋，我就托我朋友就是在附近上班的清水小偷说， 去买一个， 我也要一台，缺货。 What？ 你太太真买得很早啊。 他那一次第一次那天第一天试用的时候还有拍影片，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剪出来而已。 他不是有在他的 IG 分享吗？ 对，他有在 IG 分享。 你说他自己认真拍了一支影片是不是？ 没有，我啦，我拍了一支影片。 你不是说很简单的事情马上做就好了吗？ 就是剪片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嘛，剪片这件事情就是要花点时间嘛，他就心里有一个坎过不去嘛。 然后我朋友薪水小偷要去买的时候，他就说：“哦，不好意思，那个现在都缺货，只剩那个洗刷具的那个洗涤剂有货。”就想说没有洗衣机，你卖我洗衣粉干嘛？ 今天的歌单你是不是都有一个对象，你是不是都想对对这个人狂唱这些什么 I stay you 啊，我爱你啊， 还有只是刚好就520歌单，我爱你歌单啊。 哦， 我很忙，我今天早上一醒来就有四个男的打电话给我。 哎， 哦，甜言蜜语真是听不完。 マジで？マジで？ 我就刚挂掉嘟又响，很烦欸。 谁？ 你只要下载那个 app， 无聊。 你只要下载那个 app， 无聊。 在今天， 无聊。 四种不同个性的人，有四种风格。 各位，各位听众， 嗯， 他在讲的是一款恋爱养成游戏，叫做《恋与制作人》。Boring。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要不要去餐厅吃饭？好啊！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匆匆不停，一心却飘过。我们 很多人都有接到电话。 都一样的电话吧。 哎、欸，你应该，你都一个没有，比如你的平台释出一个，就像是这种很疗愈人心的、哦，就你的声音，就我听到一些话语， 然后寄给大家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现在开放收集大家的 email。 哇，很幸福哎、欸！ 开放收集大家的手机，然后传讯息给你。 群发群发， 啊哈！ 一开始我只顾着和你装作不经意，心就飘过去，还真是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总彼此陌生，到时候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 声音讲情话或者讲一些甜言蜜语，好像是不是真的就是女性会比较买单、嗯、男性好像没有想，你们想听的可能就几个单音而已，好像没有这些想要听字句的吼。 嗯嗯嗯，男性声音就是男，我男生想要听的就是声线而已。哦，我不能学。 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真真》，第二波主打《阿波罗十一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小张啊，最近想买辆车，有什么好建议嘞？ 买车啊，除了要重视配备之外，最重要的标准配备是心安。 心安东京海上产险，迅速抵达事故现场服务。心安到了，心就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经得起岁月淬炼的歌声，君临乐坛四十年的不朽传奇，日本平成流行音乐最美好的辉煌年代，共同找回高唱时心灵交汇的感动。阿斯塔飞鸟梁2019亚洲巡回演唱会，台大体育馆6月9日 KKTix 全家便利商店热卖中。 饶舌大师兄归位 MC Hot Dog 2019北中南巡演，6月23台北 Lexi， 6月29台中 Lexi， 7月6日高雄 Life Warehouse， 6月1日开始售票，详情请上本色音乐粉丝专页。 我是珍珍于佩珍。 下意识伸出手，却紧握不住你的手心。我想你喜欢没有我，也可能早习惯了没有我。没有那些争吵，其实很好吧，就让我自己唱着没人听的傻话。就让我自己。 廖文强的习惯，你最近有养成什么习惯吗？好习惯、坏习惯？ 坏习惯养成真的好简单，好习惯要养成真的好难。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我们是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努力的养成好习惯哦， 尽力而为。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的《逆光》。